时跟你分开了，你连见人面好好说声再见的勇气都没有。 那他主动要分开了， 怕人家裁缝说你，骂你没责任心， 怕人裁缝让儿子打你。 这得多大岁数了， 他那狗 那还真怕。 没有妹子的世界好孤单呀、啊、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饭，没人跟你逗咳嗽，没人跟你追逐打闹。 那是跟遛狗的时候 追逐打闹。 我听你消极成什么程度呢？上学去什么学啊？什么学啊？没意思。上课上不错，上不错，没意思。 上学跟上课不是一样。 图书馆去，图书馆什么呀？图书馆什么呀？ 我觉得吧，我不是不爱裁缝，我是不爱学习。 踢球也行吗？踢什么？踢什么？踢什么？ 烦着呢，踢什么球？啊，家里来电话，接电话，哎，小陈，不然那啪挂了。 我宿舍咱们吃点东西，吃什么吃什么？有什么事儿？早被你们吃光了，有吗？ 对，这都是孩子多闹， 同学多闹。 就说当时可能说你为什么当时没去那什么呢？ 小花，你要说什么呀？ 我没去什么呀？ 就是的，你别说那么节省，你听得明白，我们全糊涂着呢。 就是你没有放弃对生活的信心，唯一就 没去那什么去是吧？ 没去死去了。 没有一点说王大爷吃饭你们吃吃吃吃吃， 有一点信念，这人就能挽救。 知道吃就死不了。 那小柱呢？最没责任心。小柱老追着问，为什么又得要我负责？为什么这个要我负责？这个要我负责？这个要我负责？您说你只是生理不负责谁负责？ 你给他打扫卫生来。 做负责的人就有这么难吗？耀珠， 你看看没话了。 把人的一天到 嗯，想什么想什么想什么，上班去吧、 哦、那就接电话吧。 这哎，把人家不来到、嗯、 哎，说什么呢？也不 烦着呢，烦着呢，来什么电话呢？ 买电冰箱好事儿， 干嘛干嘛干嘛用干嘛用？ 往里放东西啊！ 我们家有大衣柜。 嗨，说的是放吃的， 放什么？ 你要剩下吃的放里边坏不了。 哦、我们家剩得下吗？我们家剩得下吗？对不？再说剩下甭往里头藏，一转眼都找不着。 哎，你怎么那么好笑啊？ 是不是觉得特新鲜？ 娱乐七十二变。 老人疯狂挥霍，钱花完了，得知自己还有救。这个故事证明，买买买真的能救命吗？请看现场。医院里，这个，那我就跟您明确说了吧。 您就直说，我呀，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强，孩子们都不在跟前，您就跟我说吧。 您的情况不容乐观呢、啊。 嗨，我这岁数我就没想过乐观，到什么程度啊？ 可能比您想的还不乐观。 那得多不乐观啊！您就说结果吧，您这让我难受。 就是您看这个片子，这里、这里还有这里， 这像地图的感觉， 都被这些坏细胞侵占了。 哦，那说明什么问题？ 您的时日不多呀。 我还没难过，你怎么先哭了？ 老先生 啊， 珍惜时光，您呢大概其还剩3个月的生命。老先生，老先生，昏了昏了昏了昏了。 别，还剩多少？ 打针， 多少？别打针，停！什么针？ 我以为您这晕厥了呢。 谁晕厥了？我不能现在就绝呀！我就想知道多少日子？ 3个月的。 三个月，1、3、5、7，还行，我还能 到7月吧。伏天儿，这个时候 我还没入伏就得死，估计。 那咱入伏前后吧。 入伏前。入伏前后我还不用遭罪啊！哎呦，那我还能有2、3，那我就是92天啊！ 马上就立。 我问你啊，大夫对月份牌还挺熟，还马上就立下。你以前农村来的吧？ 我是说生无夏花嘛。 这句什么意思？ 就是 我哦， 老先生， 你让我瞎花，我明白了，就是想吃什么吃点什么，想喝什么喝点什么。 老先生，老先生， 明白了，回去。 你的那个医保卡、 哎、不要了，我还看第二回啊。 老先生，你真没拔呢。 生如瞎花，看我得瞎花了。是，我剩这么些钱，我给谁？儿子不在跟前儿，我都快死的人了。我这一辈子勤俭持家呀、哎，我那该吃的、该喝的、该玩的、该乐的，我都放弃。92天，我得抓紧。嗯， 您上车吗？这车来了。 不上车，打车了。我告诉你说、我有钱。 您别在 这儿，你不行，这免费的不坐了。 哎呦哎呦，什么就拽我们这儿来了。 宾利板。 哎呦， 钱看拿走。 当杂志扔了。 打车啊，师傅， 您去哪儿啊？ 花鸟鱼虫市场。 啊，这还 有十米。 我给钱，你给我拉进去。 你这不人家逛花鸟虫市场， 这不让停车，没看见吗？这不让停车， 什么就不让停车？我这岁数了，我是个病人， 也不让停车。 我告诉你说，我要死， 你死也不能死这儿， 我就死这儿。 这儿不让停车。 哎哎，大大， 我就死这儿。 这儿不让停车， 我死这儿行不行？ 这儿不让停车。 哎，他死不死这儿啊？您慢慢去，车是我的，您别跟他嚷嚷。大爷，您下车， 我给你车去。 哎。票太大，我得找您80啊！ 拿， 这不让停车。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这不让停车。 走，这就走了。 哪儿那么些废话？我告诉你说，你别气我，气我真死这儿。 哎呦，那您保重。 这你害怕了？我在车上时候你怎么不这样？ 他就为轰我啊，大爷，您快买鱼去吧。 我打年轻就喜欢这锦鲤，一直我也买不起。 卖鸟， 鸟我不要，我就买锦鲤。 活王八， 五毛一位啊！ 喂王八，五毛一位。 我头回听说这花鸟鱼虫市场里五毛一位喂王八的。哎，老板， 哦， 这锦鲤怎么卖 啊？这是这样的啊，您看这有1斤的，这有2斤的，这有3斤的，哎， 最大的。 最大的7斤的，这图还好，您看这个黑白红三色都有。 好，我还得要缸，连缸带鲤都得带齐了。 氧气呢？ 氧气打足了。 好，连梦头要不要啊？ 什么洗浴啊？ 不要缸了。 测小时， 谁要浴缸啊？我要鱼缸，不要浴缸。 也有， 不是你专业啊？鱼缸跟浴缸一块卖， 是缸就卖。 多少钱？ 你这是 说价问题 话，这是有名儿， 确定多少钱？什么？ 有爱 说哪条鱼叫毛毛啊？哪条鱼叫毛毛？你跟我走 去，毛毛鱼。 这条鱼啊，29000。 我跟你说，你得看它的年轮呢。 年轮？ 这个鱼这得有50多岁了吧？ 鲤精啊？ 哦，可能15岁，看反了。 15岁，行，跟我快差不多，快死了，我就要这15岁的。 29000， 你就要他 了。哎，好， 给我送家去啊！ 好， 给钱，来，我这有钱。 哇，带现金啊？ 那怎不要啊？ 要啊， 那不完了吗？ 哎呦， 哎，行，我在家等着。哎呀，我刚才上4S店，我买个车。哎呀， 先生你好。 哎，你好， 先生，请问看什么车型？ 最贵车型。 最贵车型 啊， 那应该是我们这种首付。 对不起，我走错门了，拖拉机 不是首付，怎么那字你不认识啊？ 有点口音，不好意思。 首付？ 不是大爷，是给儿子买吗？ 你管我给谁买，我给自己买行不行？ 你也给自己儿子买吗？ 你怎么老说我儿子？我给自己买，没儿子。 没儿子呀您？ 有儿子，不是给儿子买的。 那我建议您用这个老爷车。 我当也是当爷爷，怎么当老爷？ 不是，这老爷车复古款的，也很贵的。 我就不要这岁数大的。 哦，不是， 我要这年轻的。 那您就买 S 级的吧。 什么级都行。 S 级是咱们这儿的跑车类型。 跑车，我跑得动吗？我舒畅吗？ 您不愿意要这跑车的？您不是说要最时髦、最年轻？ 我谁多的说这话？我要这最贵的，我要这舒服的。 最贵的呀？哦，那就这个吧。您看呢？ 这个 车呀？ 啊，这车多少钱？ 这个车200万。 200万， 嗯， 200万确实不便宜。 这特别舒服，因为呢它是 SUV。 买了。 但那个还怎么好呢？我给你讲讲啊。 买了，爱怎么好怎么好。我买给钱，哪儿交钱？赶紧给我名下，我还得故意开车呢，回头。 您儿子不能给您开吗？ 你别老提我儿子的事行吗？哎呦，中午得吃顿好的了。哎，这饭馆不错。嗯。 呵。来了您， 来， 您吃， 菜单拿过来， 您看， 净让我 一荤两素， 我不吃那套餐， 两 单点，净让我忌口了，这些病什么都不让我吃，现在这病，嘿，想吃什么吃什么，扣肉， 哎， 我管他血脂呢，来那个大肠，我管他尿酸呢，行，那个炒饭多搁鸡蛋， 好， 我多给你钱， 哎，送您的蛋花汤。 什么？ 送您的 不要单点，我不爱喝这汤，但那个三鲜汤， 好，